是来自北京的小记者张雪 妞。我是来自上海的小记者王 雪彤。我是来自常州市的小记者 张雪彤。我是来自成都市的小记者黄麦山。 我在建成后的宾斯代现场为您介绍。 今天是上海昌邑小学75周年校庆， 我现在在西安科技节的现场，跟我一起进去看看吧。 北京2022。 北京2022。 北京2022。 我们用新时代青春的声音向世界展示魅力中国。 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 FM92.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2022。I'm Maria, and also the student reporter of Olympic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at Beijing Radio International. Welcome to our program, Beijing 2022, brought to you by 92.3 FM. 北京2022是一档以青少年为主角的节目，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将以多语种的冬奥小记者身份，从自身的视角出发，向大众普及冬奥知识，传递冬奥精神，介绍冬奥近况，并鼓励青少年积极参与冰雪运动。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脚步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们的节目也推出100天100题的板块，由我们的小记者们来为大家出题并讲解冬奥和冬残奥知识点，我们赶紧一起来学习吧。 我的冬奥梦， My dream of Olympic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100天100题，我是讲解员耿晨毅，我在北京为您讲解冬奥知识。延庆赛区位于北京市延庆小海坨山区域，共有5个竞赛和非竞赛场馆。您知道这里将进行哪3个大项的比赛吗？延庆赛区共有5个竞赛和非竞赛场馆，将进行3个大项，包括滑雪、雪车、雪橇，4个分项，包括高山滑雪、雪车、钢架雪车、雪橇和20个小项的比赛。延庆赛区的场馆建设做到尽量与环境结合，减少工程量，节省投资。延庆赛区的奥运村将可容纳运动员和随队官员1430人，所以延庆赛区将进行滑雪、雪车、雪橇3个大项的比赛。正确答案是滑雪、雪车、雪橇。您学会了吗？ 100天100题，我是讲解员杨子彤，我在北京鸟巢为您讲解冬奥知识。您知道1998年日本长野第18届冬奥会，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哪4个大项的比赛吗？1998年日本长野第18届冬奥会，中国代表团参加了滑雪、滑冰、冰球和冬季2项4个大项，短道速滑、速滑、女子冰球、自由式滑雪、花样滑冰、越野滑雪和冬季2项等共40个单项的比赛。本次比赛中，中国队的成绩大幅度提升，获得6银2铜，共8枚奖牌。虽然没能取得冠军，但是中国队的进步有目共睹。所以1998年日本长野第18届冬奥会上，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冰球、滑雪、滑冰和冬季2项4个大项的比赛。正确答案是冰球、滑雪、滑冰和冬季2项。您学会了吗？ 100天100题，我是讲解员李佳璇，我在北京为您讲解冬奥知识。您知道哪个国家是现代冰球运动的起源地吗？加拿大是现代冰球运动的起源地。1875年，第一次正式的现代冰球比赛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1879年，加拿大人罗伯逊和史密斯第一次制定了冰球的比赛规则，每队比赛人数为9人，所以加拿大是现代冰球运动的起源地。正确答案是加拿大。您学会了吗？ 100天100题，我是讲解员高一涵， 我在北京为您讲解冬奥知识。您知道，在都灵2006年冬奥会上，中国短道速滑运动员王蒙同时获得了哪些奖牌吗？2006年意大利都灵冬奥会，中国代表团开局并不顺利，夺得首金的压力就这样一棒传一棒，传递到了年仅21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短道速滑运动员王蒙身上。他最终不负众望，在三个单项中获得一金一银一铜的好成绩，所以在都灵2006年冬奥会上，中国短道速滑运动员王蒙同时获得了一金一银一铜，正确答案是金银铜牌，您学会了吗？ 一百天一百题，我是讲解员陈天意，我在北京为您讲解冬奥知识。您知道，在平昌2018年冬奥会上打破世界纪录，为中国代表团获得短道速滑男子500米项目的金牌，而且在2017年赛季就被国际滑冰界公认为冲刺之王的运动员是谁吗？2018年2月22日，韩国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在这一届冬奥会上，坎坷不断的中国短道速滑队向为数不多的夺金点发起了最后一轮的冲击。最终，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选手武大靖以39秒584的成绩破了世界纪录，霸气十足地夺得平昌冬奥会上的中国队首金。所以在2017年赛季就被国际滑冰界公认为冲刺之王的是中国短道速滑的运动员武大靖。正确答案是武大靖，您学会了吗？ 一百天一百题，我是讲解员甄子墨，我在北京为您讲解冬奥知识。您知道，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历史上唯一一次由一个国家包揽全部单项金牌的壮举是哪个队创造的吗？在中国运动员王蒙的带领下，中国女子短道速滑队囊括了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全部四枚金牌，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壮举，即使在韩国队最为鼎盛的时期也没能做到。中国冬奥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短道速滑队最灿烂的篇章再次定格。所以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历史上唯一一次由一个国家包揽全部单项金牌的壮举是中国女子短道速滑队创造的，正确答案是中国女子短道速滑队，您学会了吗？ 感谢小记者们的精彩介绍。在今天新时代青春的声音中，我们的冬奥小记者们来到了奥运小王子的收藏小屋。在这间不足20平米的房间中，北京青年张温泉的5000多件奥运藏品琳琅满目，包括火炬、制服、徽章、证件、门票、模型、书籍、游戏、音乐、吉祥物、景观旗、纪念币、纪念邮票、奥运总结报告等等。他是如何开始这项收藏爱好的？在收藏的过程中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让我们和小记者们一起来听听吧。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The 2000 Sydney Olympic Games was Zhang Wenquan's first time to watch the Olympic Games. He recalled, the competition was particularly brilliant. It was even more exciting to see athletes working hard on the field and winning glory for the country. 当时就是看到那个升国旗的时候，中国队获得金牌升国旗的时候，我当时有一种自豪的那种感情。然后那届奥运会吧，反正对于我来说就是比较有印象的。后来2001年是北京申办2008年的奥运会，哎呀，我当时还买了一些那个徽章啊、衣服呀、啊， 然后走上了助力奥运的这条路。 During 2008 Beijing Olympic Games, Zhang Wenquan served as a volunteer at Wukesong Stadium. He said, "It was glorious to participate in the Olympic Games, and I'm very proud to do things for the Olympic Games." After this personal experience, Zhang began to collect all the souvenirs related to the Olympic Games. 当时2008年的时候就比较喜欢奥运会的特许商品，然后呢就是参加完奥运之后呢，我这个奥运情节影响着我，然后等到2008年之后的每届奥运会我都会收藏当届奥运会的特许商品啊，等到2015年北京申办冬奥会之后呢，我就想那个是从全球然后多收集一些历届奥运会的特许商品来助力北京冬奥会。我收藏的第一个藏品是悉尼奥运会当时出的吉祥物，吉祥物是几个考拉。我当时以为那个是那届奥运会的特许商品，其实不是，它那个几个考拉只是就柯达品牌自己出的吉祥物，然后我当时就比较喜欢那个吉祥物，然后就把它给买回家了。这是我第一个藏品。 Zhang's Olympic collections include an Olympic torch, uniforms, badges, certificates, tickets, games, mascots, landscape flags, commemorative coins, commemorative stamps, and Olympic summary reports. Zhang told the story behind the collections as many as he could. 吉祥物方面，我喜欢收藏一些特别款，比如说像是穿不同的衣服的，然后它有的是民族服饰啊，然后有的是它的不同的表情。对，是福娃的这个，然后骑着马的这个也挺可爱的，应该是那会儿是马年的时候，所以出了一个骑马的。然后呢，我还喜欢收藏一些奥运会总结报告，然后这个呢，1996年奥运会总结报告，它是84年的冬奥和夏奥吉祥物要合一起了。然后他把他这个放一起做了一个海报，92年以后吧，就都是分开了，之前都是同一年举办。然后这个是他那个索契冬奥会的这个火炬，这款火炬，然后他经过太空，然后当时就是为纪念这个，然后出了一个肩章。然后这些都是我收集的各种冰兜兜雪融融，它一般都是招手的造型，所以说他要出别的造型，我还都挺喜欢的。航天员版冰墩墩，这款出的比较好。这个是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的吉祥物，这是最初版，是因为它这个设计当时不受欢迎，然后听说是只出了十几个，然后就给改版了，就改成这个腊肠狗， 感觉还是蛮不一样的。 反正看这个感觉挺快乐的，是吧？对，特别少，我就见到过一次，然后马上就给买下来了。然后这个是2008年奥运会需要冠军签名。 On the shelves are full of mascots of the Olympic Games. A set of mascots of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s. Bing Dun Dun with colorful ice coat is attractive. Zhang said, there is a heartwarming story behind this collection. 这个是我收藏的盲盒版冰墩墩特别款，它的名字叫探索未来。然后这款吉祥物呢是我比较喜欢的，它是当时是有120%的几率抽中，它一共出了有七个，有六个是基本款，一个是特别款，然后这个呢就是那个特别款。然后我当时在网上买的，然后就是那个卖家他父亲得了肿瘤，然后他又退学了，然后呢他就去打工，然后他那老板送了他一个就是其他款的一个盲盒，然后他拆出来之后呢是一个别的款的，然后他觉得挺好的，然后他就自己去买了一个这盲盒，就抽中了这个，然后他后来是为了给他父亲治病，然后就把这个给卖了，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大家互相帮一下嘛，然后我就把他给买了。然后他还来我家去看了一下我这奥运藏品，我本来没说来我家看，他想看，然后他就看之后他就觉得挺好的，他说2022年想跟我一块儿看冬奥会，是有120%的几率抽中，他一共出了有七个，有六个是基本款，一个是特别款，然后这个呢就是那个特别款。 然后我当时在网上买的，然后就是那个卖家他父亲得了肿瘤，然后他又退学了，然后呢他就去打工，然后他那老板送了他一个就是其他款的一个盲盒，然后他拆下来之后呢是一个别的款的，然后他觉得挺好的，然后他就自己去买了一个盲盒，就抽中了这个，然后他后来是为了给他父亲治病，然后就把这个给卖了，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大家互相帮一下嘛，然后我就把他给买了，然后他还来我家去看了一下我这奥运藏品，我本来没说来我家看，他想看，然后他就看之后他就觉得挺好的，他说2022年想跟我一块儿看冬奥会。 Among all the collections, a certificate of excellent volunteer from the Beijing Olympic and Paralympic Games is the most precious to John. John has also signed up as a volunteer for the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He looks for an award to receiveAnother certificate of excellence at the end of the Winter Olympics. 我报名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志愿者。这次我想奥运文化方面的岗位当志愿者。我再次当一名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志愿者。我会比以前更有激情。我会在场馆里边办一些展览，然后会比如说会带一些徽章跟运动员、志愿者交换。然后我觉得不光是一个服务的过程，还是一个参与交流然后认识全球的一些好朋友的一个机会。 After Winter Olympics, Zhang will continue to use his collection to spread Olympic culture. He is planning to take his Olympic collection into schools and hold exhibitions of Olympic collection. He will try his best to publicize the Winter Olympic culture and spirit and tell everyone the stories behind his collections. 北京冬奥会之后呢，我还会继续收藏冬奥会的藏品。我现在已经在北京的中小学办一些展览，目前已经有10所学校，每所学校那些展品会待一周。明年的1月到3月，我会在中国科技馆办那个冬奥的展览，个人的对，会有过一个展区。 感谢小记者王雨桐、韩林、黄曼山、张嘉伦、秦敏奥和唐子晨的报道，让我们继续100天100题的板块，由我们的小记者们来为大家出题并讲解冬奥和冬残奥知识点，看看接下来的问题你能答对吗？ 我的冬奥梦 My dream of Olympic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100天100题，我是讲解员丁佳一，我在北京为您讲解冬奥知识。北京2022年冬奥会场馆分布在3个赛区，您知道分别是哪3个赛区吗？北京2022年冬奥会计划使用25个场馆，场馆分布在3个赛区，分别是北京赛区、延庆赛区和张家口赛区。所以，北京2022年冬奥会场馆分布在北京赛区、延庆赛区和张家口赛区。正确答案是北京、张家口和延庆，您学会了吗？ 100天100题，我是讲解员卞舒阳，我在北京为您讲解冬奥知识。您知道2022年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有多少个竞赛和非竞赛场馆吗？2022年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有8个竞赛和非竞赛场馆，在这些场馆里面将进行滑雪和冬季两项这两个大项中的6个分项的比赛。这6个分项分别是越野滑雪、跳台滑雪、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北欧两项和冬季两项。所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有8个竞赛和非竞赛场馆。正确答案是8，您学会了吗？ 100天100题，我是讲解员李黎轩，我在重庆市为您讲解冬奥知识。您知道在哪一届的冬奥会上，高山滑雪正式成为冬奥会的比赛项目吗？1936年，高山滑雪在德国扎米森哈滕基辛冬奥会上首次成为正式比赛项目，所以在1936年第4届的德国扎米森哈滕基辛冬奥会上，高山滑雪正式成为冬奥会比赛项目。正确答案是第4届，您学会了吗？ 一百天一百题，我是讲解员陈子木，我在北京为您讲解冬奥知识。您知道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吉祥物和冬残奥会的吉祥物分别叫什么吗？2019年9月17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发布仪式在北京首钢园区国家冬季运动训练中心冰球馆隆重举行。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以熊猫为原型进行设计创作，北京冬残奥会吉祥物雪融融以灯笼为原型进行设计创作，所以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吉祥物是冰墩墩，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的吉祥物是雪融融。正确答案是冰墩墩和雪融融，您学会了吗？ 一百天一百题，我是讲解员高若谦，我在北京为您讲解冬奥知识。您知道中国代表团在2018年平昌冬残奥会上实现金牌零的突破的项目是哪个吗？在2018年平昌冬残奥会上，中国轮椅冰壶队为我国实现了奖牌和金牌零的突破。这枚沉甸甸的金牌可谓来之不易。中国轮椅冰壶队成立于2007年，但直到2014年俄罗斯索契冬残奥会时，他们才第一次获得入场券。韩国平昌冬残奥会上，中国队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击败挪威队，一举夺金。所以中国代表团在2018年韩国平昌冬残奥会上实现金牌零的突破的项目是轮椅冰壶。正确答案是轮椅冰壶，您学会了吗？ 一百天一百题，我是讲解员舒子涵，我在北京为您讲解冬奥知识。您知道冬奥会高山滑雪的比赛小项按平均速度排列，从高到低依次为什么吗？冬奥会高山滑雪的比赛小项按平均速度排列，从高到低依次为滑降、超级大回转、大回转、回转。奇门术则与速度的快慢成反比，选手沿规定的线路穿越奇门，连续转弯，向下滑行，用时少者则获胜。所以冬奥会高山滑雪的比赛小项按平均速度排列，从高到低依次为滑降、超级大回转、大回转、回转。正确答案是滑降、超级大回转、大回转、回转。您学会了吗？ 以上就是本期北京2022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每周六日上午8点半、中午12点以及下午4点半，倾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向世界展示魅力中国。See you next time.